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59年，演播刘杰。 就像我们俩，安娜和我，那是1953年，如何互相在寒冷的1月，在柏林的鸡蛋壳舞厅找到对方那样，我们欢快地翩翩起舞，因为只有离开书展大厅及其展出的20000种新书和数千名喋喋不休的圈内人士，才可能得到解脱。花的钱是出版社的钱，啊，是哪家出版社呢？卢克德汉德出版社，或许是 S. Fisher 出版社那栋刚刚落成的封箱办公大楼，肯定不是索尔坎普出版社那些擦得锃亮的过道里。不对不对，是在卢克德汉德出版社租借的一个场所。我们每次总是这样，安娜和我一边跳舞一边寻找对方，找到对方，伴着一支与我们年轻时代的韵律相符的曲子，迪克西兰爵士乐，似乎我们只有跳舞才能逃避这种闹哄哄的场面，逃避书的洪水，逃避所有这些重要的人物，才能够步伐轻盈地摆脱他们的议论。那就是成功，博尔·格拉斯·约翰森获得了成功。同时呢，也才能够在快速的旋转当中排斥我们的预感。现在好了，停下来了，现在又开始了，现在我们有了名气，而且是两腿富有弹性紧贴在一起，或者只是保持指尖的接触，因为这种书展大厅里低声细语，台球、推测、铁皮鼓，以及这种舞会的窃窃私语，现在终于出现了德国的战后文学了，或者还有军事上的诊断，尽管有席伯格和法兰克福总汇报，但是现在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仅仅是由于跳舞成瘾和得意忘形而一律遭到忽略，因为迪克西兰爵士乐和我们心跳的声音更响，它为我们增添了翅膀，让我们进入了失重的状态，以至于那本破书的重量厚厚的730页在跳舞中消失了。我们从一个版次上升到又一个版次，15万册，不对，是20万册。这个时候有人高喊30万册，还有人猜测和法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签订了几项版权合同，因为我们也超越了这一成功，正在脚不沾地地跳着。突然松紧带绷断了， 或者是我们失去了任何顾忌。安娜的那条下沿钩织了许多齿形花边，中间有三道褶的衬裙掉了下来。因此，安娜毫无拘束地从掉下来的衬裙里面飘然而出，用光着的脚尖将它挑起，扔向看着我们的人群，舒展的观众，其中甚至还有读者。他们和我们一起由出版社出钱，那还得说一下，那是罗赫特汉德出版社。那么为这本书已经非常畅销的书来庆祝，高喊着奥斯卡，奥斯卡在跳舞。但是这并不是那个和电话局的一位女士伴着老虎杰米的曲子翩翩起舞的奥斯卡马斯拉特，而是舞跳得非常默契的安娜和我，把弗兰茨和劳乌尔这两个儿子托付给朋友们，乘火车长途旅行，而且是从巴黎过来的。我在那里的一个潮湿的小屋里为我们的两间陋室添煤取暖，面对渗雨渗水的墙壁写出了一张又一张。而安娜则在克里奇广场的诺拉女士那里，每天把脚架在芭蕾舞练习杆上，汗流浃背。那条掉下来的衬裙还是祖母留下来的遗产，直到我打完了最后几页，把清样寄往诺伊威德，再用毛笔画完了这本书的封面，上面是蓝眼睛的奥斯卡。出版商，他姓什么？他姓莱弗尔塞德。出版商莱弗尔塞德邀请我们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为了让我们能够一起经历、享受、品味、咀嚼这一成功。但是安娜和我一直却在跳舞，后来当我们出了名之后仍然一块跳舞，可是跳来跳去，我们之间可以谈的话则越来越少。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1960年，演播白杨。 多么不幸啊！虽然在罗马仍然还是以一支全德联队参加奥运会，但是阿迪达斯则最终分裂了。这都是因为哈利，他并不是故意要挑起我们兄弟俩之间的进一步争吵，但是他却使我们俩的不和更加尖锐化。我们在生意上早就各走各的路，我弟弟同样也是在这儿，离菲尔特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他的竞争企业彪马，但是从来没有达到甚至仅仅是接近阿迪达斯的产量。不错，两家公司控制了跑鞋和足球鞋的世界市场，但是阿尔敏哈里让我们俩相互争斗，自己从中渔利，同样也是事实。他在创造纪录的赛跑中，有时是穿着阿迪达斯跑鞋，有时则是穿着彪马跑鞋走向起跑线的。两家公司都为此付钱。他在罗马比赛的时候穿的是我弟弟的跑鞋，但是后来当他以难以置信的奔跑夺得金牌之后，则是穿着阿迪达斯站在领奖台上的。是我在苏黎世的10秒世界纪录之后，把他的那双跑鞋收藏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并且研制出9秒9的未来型号，以便让哈里可以在罗马穿着这双9秒9的跑鞋走向起跑线。不幸啊，他 他被我弟弟拉了过去，这对于我们兄弟之争是很典型的。就在获得金牌之后，哈里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赛中也很成功，立刻就向体育新闻界介绍了八种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标马式样。从哈里起跑和哈里冲刺开始，最后以哈里胜利结束。真不知道彪马必须为此付出多少钱。然而回心转意与和好如初都已经太迟了，公司被卖给了外国，我弟弟也死了，所有的敌视与仇恨都已经被埋葬。我既痛苦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俩真不应该同这个完全有理由被称为赛跑的狗的家伙交往。为我们的慷慨开出的账单很快也就放在了办公桌上。他刚刚跑出了那个最终得到确认的世界纪录之后，一件接一件的丑闻就追上了他。在罗马，这个被宠坏了的捣蛋鬼就和体育官员吵了起来，是为了接力赛的事儿。在下一年里，他作为短跑运动员的生涯几乎就结束了，也就是在飞速上升之后。啊，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原因不是交通事故，而是粗暴地违反了业余运动员规则。说是我们，即阿迪达斯和彪马，又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走上了这一步，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虽然我也不得不承认，我的那位卑鄙的贤弟总是很擅长把赛跑运动员拉走，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无论是菲特勒还是格尔玛或者劳厄，没有一个没有被他试探过的。然而他却在哈里身上狠狠地栽了一个跟头。我今天仍然认为体育法庭做出的判决太吹毛求疵，就这样阻止了这个无可比拟的非凡的短跑选手继续再获得胜利和打破纪录。甚至黑人杰西·欧文斯也曾经赞赏地和白人阿尔敏·哈利握过手。我坚持认为，真是不幸啊。即使这个短跑天才的发展过程表明他在道德方面的才能是多么的营养不足，他后来不管是当房地产中间商还是企业老板，总是经常被卷入丑闻，最后在80年代初被拖进了那个由工会的企业、新家乡和慕尼黑教区最高主管机构的阴谋诡计组成的泥坑，这导致他被以不诚实和欺骗的罪名判处了2年的徒刑。然而我的眼前却始终出现这个高大的小伙子。从前出现在我弟弟眼前的大概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在世界纪录的时间里跑完了100米的距离，跨了45步，最大的一步测量出来是2米29。啊，他的起跑，刚刚离开起跑器，他就已经超过了所有的人，也包括那些有色人种的运动员。在许多年里，这是由白人保持的最后一项短跑世界纪录。多么不幸啊，他没有可能亲自把他的这个10秒整的纪录再缩短一些。要是阿尔敏·哈里留在了阿迪达斯，没有转到彪马和我的弟弟混在一起，他肯定会跑出9秒9的。据说杰西·欧文斯甚至相信他可以跑出9秒8。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 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题材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61年，演播刘军。 其实今天几乎没有人再想做这种事儿，甚至不会有人感兴趣。我也会对自己说，准确的来说，这是你最美好的时光。你当时很热门，有人求你帮忙。有一年多，你生活得很冒险，由于害怕，甚至折断了手指甲。你冒了许多风险，从来也不问是不是会把下一个学期也搭了进去。当那堵横穿全城的墙在一夜之间建起来的时候，我是柏林工大的学生，而且已经开始对远程供热技术感兴趣。这件事儿引起了骚动，许多人上街示威，在国会大厦前面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抗议，我没有参加。8月份我还把埃尔克接了过来，他在那边学的是教育学，用的是一本联邦德国的护照。事情经过相当简单，护照上面的数据资料以及照片对他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在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对通行证进行修饰，而且分成小组操作。我是联络人，用我的那本联邦德国护照一直到9月底都很顺利，是在希尔德斯海姆签发的。实际上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但是在此以后，每次离开东区时都必须交出通行证。只要有人及时向我们提供那些典型的东区纸张，我们大概也可以办成。但是如今已经没有人还想知道这些事儿，就连我自己的几个孩子也不想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听，或者干脆就说，好了爸爸，你们当时要比我们好一个等级，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嗨，也许将来我的孙子们会愿意听我讲讲，当年我是怎样把他们当时现在对面的奶奶接过来的，然后一块儿参与以旅行社行动的名称作为掩护的事情。我们中间有几个人是用煮硬的鸡蛋伪造印章的专家，还有几个人可以用削尖的火柴棒搭出很复杂的小玩意儿。我们几乎都是大学生，全是左派，但是也有学生社团的成员，也有像我这样对政治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人。我们虽然也参加西区的选举，柏林的执政市长是社民党的候选人，但是我既没有投勃兰特和他的同志们的票，也没有选上了年纪的阿登纳，因为靠意识形态以及自我吹嘘在我这儿是行不通的，只有实践才能算数。我们必须更换护照照片，这是当时的说法，也有外国护照，瑞典的、荷兰的，或者通过联络人安排一些与护照上的照片和数据、头发颜色、眼睛颜色、身高、年龄相近的，还有合适的报纸、零钱、旧车票、典型的零碎杂物。就是那些人，比如说一位丹麦的年轻女人装在手袋里的东西，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一切都是不计报酬的，或者说只收成本价。但是在已经没有任何不计报酬的今天，不会有人再相信我们这些大学生当年是不收钱的。肯定也有一些人后来在挖隧道的时候伸手要钱要东西，因此贝尔瑙大街那个项目办得很愚蠢。那是一个三人小集团，收了一家美国电视台的30000马克，就让他们在隧道里面拍电视。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挖了4个多月，全是边境地区的沙子。这个隧道有100多米长， 拍电视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将近30个人，其中有老奶奶和儿童，偷渡到了西边。我当时想，这肯定是一部以后才放映的文献纪录片。可是并不是这样，很快就在电视里播放了。即使隧道不是在此前不久就被地下水淹掉，尽管有昂贵的抽水设备，有人也肯定会一下子开闸放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在别的地方继续挖。哦不，我们那儿没有死一个人。我知道，这些故事往往夸张。要是有人从边境的一栋房子的3楼窗户向下跳，下面有消防队撑开帆布接着，可是偏偏擦身而过，扑通一下摔到旁边的石子路上，报纸准会连篇累牍，没完没了。一年以后，彼得·费希特在查理检查站想跑过来的时候被枪击伤了，因为没有人营救，最后流血过多而死。这种消息我们是不会提供的，因为我们从不冒风险。尽管如此，我也可以告诉您几件当时就有人不愿意相信的事儿。比如，我们通过下水道把许多人接了过来，那下面弥漫着氨气的臭味儿。有一条逃跑的路线是从市中心通过克劳伊茨贝格，我们称它为中向4711，因为所有的人，逃亡者和我们，都不得不趟着没到膝盖的臭水。我后来充当了盖阴沟盖的人，就是负责在所有的人都上了路之后，再把入口的那个阴沟盖按原样盖好。因为最后几个逃亡者大部分都很紧张，常常会忘记还要关上后门。在城市北部的广场大街下面的排水沟就是这样，有几个人刚刚来到西边就大呼小叫起来。高兴吗？这是当然的了。但是这样也让那些在对面站岗的民警恍然大悟，他们往下水道里扔催泪弹。还有公墓的故事，公墓的围墙是整个墙的一部分，我们在沙质土壤里挖出了一个只能爬行的隧道，里面总往下掉泥土，紧贴着安放骨灰坛的墓穴。我们的顾客都是一些带着鲜花和其他墓前事物，看上去心地善良的人，突然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几次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有一天，一个年轻妇女想带着小孩过来，把她的童车留在了盖住的隧道入口旁边，这样一下子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必须预料到这种失误。现在，如果您愿意，我再讲一个一切顺利的故事。啊，您听够了？明白了，人们已经听腻了这些。对此我也习惯了。几年前，当墙还立在那儿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有一些和我一起在这儿的远程供热厂工作的同事，星期天早上在酒馆里喝酒的时候会问：哎，当时是怎么回事？屋里，说说你把你的艾尔克弄过来时的前后经过。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人想听与此有关的任何事。在斯图加特这儿肯定更不会有，因为施瓦本人早在61年那会儿就几乎没有参与，当时在柏林正横穿着，后来当墙突然之间被拆掉的时候，参与的人更少。假如还有这堵墙，他们恐怕会更高兴，因为那样就会取消统一附加税。自从墙倒以来，他们不得不出钱交这种税。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些了。即使这是我最美好的时光啊，在下水道淹到膝盖的臭水里，或者穿过那个只能爬行的隧道。无论如何，还是我妻子说的对，她说你当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当年可是真正的生活过。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62年，演播丁涵。 就像现在的教皇踏上旅途，去非洲或者波兰视察他的臣民那样，为了避免遭遇不测，这个名气很大的运输队长，当他在我们那里坐到法庭前面的时候，也被塞进了一只笼子。不同的是，他只有三面是封闭的。朝法官席这一面，他的玻璃小屋是敞开着的。这是安全部门的规定，所以我只给这个大箱子的三面装上了特种玻璃，是那种很贵的防弹玻璃。我的公司很幸运地接到了这项委托，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些特殊要求的顾客。喏，整个以色列的银行分支机构，底层格夫大街上的珠宝店，他们在橱窗和玻璃柜里展示的全是贵重物品，希望确保安全，不会受到可能出现的暴力行动的威胁。早在纽伦堡的时候，我父亲就是一家玻璃店的师傅。纽伦堡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们全家从前都住在那里。店里的业务一直延伸到施韦因福特和英格尔施塔特。喏，在38年到处都被砸碎之前，一直都有的是活干。您可以想象得出是为什么。公正的上帝，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咒骂着一切，因为父亲很严厉，我每天都必须做夜班。全凭一点点运气，我们才逃了出来。我和我弟弟，全家就我们俩。所有其他的人，其中有我的两个姐妹和所有的堂姐妹，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先是都去了特雷新城，然后我知道可能去了索比伯尔、奥斯威辛。只有妈妈是在这之前，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以完全自然的方式去世的，即心脏功能缺损。但是格尔松，就是我弟弟，后来也没有弄到详细情况。在终于和平了之后，他曾经在弗兰肯地区到处了解打听，但只了解到了是在什么时候被运走的，因为那一天从我们家一直定居的纽伦堡开出了一些挤得满满的列车。喏，他 这个在所有报纸上被称作死亡的运输者的人，现在就坐在我们那个玻璃箱子里面。这个箱子必须防弹，它也的确是防弹的。请原谅我的德语可能有一点差劲，因为当年我拉着我弟弟的手搭船去巴勒斯坦的时候只有19岁。但是那个坐在箱子里总是摆弄他的耳机的家伙德语说得更差劲。所有的法官先生都能说很好的德语，他们也这么说。每次他说的句子长得就像绦虫，没人能听得明白。但是我坐在普通听众中间也能够基本听懂，他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行事。还有许多人也是奉命行事，但是却靠着一点点小运气仍然一直逍遥自在。他们拿很高的工资，有一个甚至当了阿登纳的国务秘书。我们的本古里翁不得不和他为钱进行谈判。我对自己说，注意听，小雅各布，你必须做出1000个这样的玻璃箱子，你的公司再多雇一些人手，你就一定能够办到，只要不是一下子就需要所有的箱子。喏，要是提到一个新出现的人名字，大概是叫阿诺伊斯布鲁纳，总是可以再把一个很小的里面只有姓名牌的玻璃箱子象征性的放在艾希曼的玻璃箱子和法官席之间，放在一张完全特别的桌子上，最后很快就会放满的。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憾世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1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7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人们对此已经写了许多东西，关于罪恶也有一些是老一套，直到他被套上了脖子吊死之后，人们写的才少了一些。但是在办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报纸上竟是这事儿，只有加加林这个坐在宇宙舱里的受到赞美的苏联人才和我们的艾希曼形成了竞争，以至于我们的人和美国人都非常嫉妒这个加加林。 但是我当时就问过自己，小雅各布，你难道不认为这两个人处在相似的位置吗？每一个人都是完全封闭与外面隔绝的，只不过这个加加林更加孤独罢了。因为我们的艾希曼总是可以得到一些可以交谈的人，我们的人是从阿根廷把他弄回来的，他在那里养鸡，他自己也喜欢讲话，他最喜欢讲，他最最喜欢的是把我们这些犹太人送到马达加斯加去，而不是送进毒气室。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反对犹太人，他说他甚至很赞赏我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因为人们可以为这么美好的主义做一些组织性的工作。假如他没有接到负责运输的命令，犹太人今天很可能还要感谢他呢，因为他曾经亲自处理过大量移民的事务。我对自己说，喂，小雅各布，你真应该感谢这个艾希曼带给你的一点运气，因为格尔松就是你弟弟还有你在38年还被允许出国，只是你不必为全家的其他人表示感谢，父亲所有的姨婶叔伯所有的姐妹和你的几个漂亮的堂姐妹总共近20人。我很愿意同他谈谈这件事，因为他知道详情。喏，关于运输的目的地，我的姐妹和严厉的父亲最后到底去了哪里？但是，我没有得到许可。有足够的证人在场，除此之外我也很满意，我能够获准为他的安全负责。他可能也很喜欢他的防弹玻璃的小屋子，当他露出一些微笑的时候，看上去是这样。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界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10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2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文学大师们，他们的代表作是时代社会生活精神意识的折射和映照，是他们的最高成就，也是人类20世纪的文学精华，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63年，演播黑丹。 一个可以居住的梦，一种保持不变的固定抛锚停泊在那里的现象。啊，我是多么兴奋呢！一条船，一条设计独特的帆船，同时也是音乐船，橙红色的，搁浅在那堵分割开一切的很难堪的墙的旁边。周围是一片荒地，他大胆地耸起船头对抗野蛮，就像人们后来可以看见的那样， 它使附近的其他一些建筑，尽管仍然还是显得很现代，变成超现实的东西。有人说，我的欢呼是少女的天真，黄毛丫头的夸张。然而，我并不为我的兴奋感到羞愧，我耐心的，或许也是出于目空一切的冷静，忍受着那些上了年纪的衣帽间女人的嘲笑。我毕竟知道，我这个来自威尔斯特沼泽地的农民的女儿，没有权利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现在多亏了有奖学金才能成为一个勤奋的学音乐的大学生，只是有时为了挣这笔可怜的钱才来看管衣帽间。况且我的那些成熟的女同事在衣帽间的长条桌后面讲的那些讽刺话也是好心好意的。哈哈，我们的笛子姑娘又在练习那几个最高的音了。他们一边说，一边试着吹吹我的那把乐器——横笛。实际上是奥雷勒·尼克莱特，我崇拜的艺术大师，是他给我这个有一些如痴如醉的女学生鼓足勇气，敢于动人地表达出兴奋之情。不管是对一种为人类服务的理想，还是对一条名叫音乐厅的搁了浅的船，他也是一个热情活泼的人，全发像火焰似的。我当时觉得配上他的脸有一种诱人的吸引力。不管怎样，他把我对那条搁浅的船的比喻立刻翻译成了法语的音乐厅。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那几个伯利女人却又开始调动他们的幽默，把这座建筑的帐篷式的基本点与乐队指挥的中心位置混在一起，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伟大的构思称为是蹩脚的卡莱扬的马戏团。其他的人赞扬，同时也挑刺儿。建筑师之间的同行嫉妒也表现了出来，只有那位我同样崇拜的尤利乌斯·波塞纳教授说了一些合乎实际的话。他说， 只有萨洛恩才有资格建造一种皮拉内西式的空间，把它的监狱特征转变成一种壮观华丽的。 然而我坚持认为它是一条船，就我来说，它是一条监狱船。它的内心生活有人居住，富有情趣，由音乐在控制。就我来说，是由在空间捕获的同时，马上又释放出去的音乐来控制的。音响效果如何？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表示赞扬。我也在场，进行音响测试的时候，我也被允许在那里。在隆重的首场演出之前，我没有请求批准，悄悄地溜进了光线昏暗的音乐厅。卡拉扬当然指望由他来指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可以影影绰绰地感觉到有几层楼厅。只有几盏强光照明灯照亮了那个位置很低的指挥席。 这时，从黑暗中有一个声音，有点不耐烦的，但实际上是出于好意的，冲着我高喊：“ 不要傻站着，姑娘，我们需要帮忙，快站到指挥席上去。” 我这个来自沼泽地的倔强的农民的女儿，平时从来不会找不到反驳的话，这时却赶紧跑下台阶，绕了几个弯之后站在了灯光下。有一个男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音响师，把一支左轮手枪塞在我的手里，简单的解释了几句。从黑暗的到处都像蜂房似的一层一层叠在一起的音乐厅里，又传来了那个不耐烦的声音：“ 把五发子弹全部连续射出，不要害怕，姑娘，只是空包弹。现在开始，我说现在开始。” 我听话地举起左轮手枪，一点儿也不害怕，据说看上去像天使一样美丽，这是别人事后告诉我的。我就站在那里，连续不停地扣了五次扳机，为了能够进行音响效果测试。瞧，一切都很顺利。那个从黑暗中传来的声音，是建筑大师汉斯·萨洛恩。从此以后，我崇拜他，也像从前崇拜我的笛子老师一样。因此，也许是听从了一种内心的呼声，我放弃了音乐，满腔热情地开始学习建筑。因为现在没有了奖学金，因此我偶尔也仍然在音乐厅的衣帽间打工。我就这样从一场音乐会到另一场音乐会，亲身体验到音乐和建筑是多么的相辅相成啊。特别是每当一位造船工程师捕捉同时又释放音乐的时候。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